对，就 然后呢，你再认真的去对待， 哎， 成了一大半， 嗯， 然后呢，过程当中进行监督， 嗯， 有问题协商，最后一个圆满的结果， 嗯，嗯，那您觉得就是选择施工单位应该注意哪几点呢？ 嗯，施工单位的这个话题比较多了，拉得比较长， 嗯， 简单说呢，就是首先先找一个规矩的人，就规规矩矩办事，认真做事的人。啊，另外一个有技术，按照技术去操作，这是一个基础条件。 嗯， 然后呢，通过沟通，通过协商，看看表达能力，双方沟通有没有障碍，然后对你这个房子他的认真程度到什么程度？ 嗯， 比如他很忙，跟你交谈这是总是往外跑，接电话，这里边事儿太多了，他太忙顾不上你。 嗯， 所以说找一个专注的人，认真对待，这是前提。技术是第二点，然后的话找一个，能够盖章。给你盖章的自己查一查，还是老话重谈， 嗯， 最早的时候我曾经无数次提醒过老百姓，在这个装修的开工之前，也是签合同之前吧，签合同之前最好的状态下，你去准备找哪个公司，到当地的工商所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正常， 嗯， 有没有非正常状态，如果有恶劣记录的话会给你显示出来， 嗯， 这一再有的话呢，施工人员设计人员要身份证号， 嗯， 查一查派出所帮你查一查， 嗯， 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 嗯， 都是好人在你家，你就很坦然很踏实，这样具备前提好，后边结果一定好，但是一旦开工以后呢，会有很多的不可预见，就是我前面设想到的到中间以后呢，我也可以去改变，我自己审美也提高了， 嗯， 对装修的认识也加深，所以这会儿的话呢，要首先一个心态，就互谅互让，有问题大家协商，尽量的协商一致， 嗯， 啊，协商不一致的时候呢，咱们怎么解决，是吧，都退一步，比如说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这个开关插座当时没有设计，我这会儿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那我加上来，加上怎么办，往往这会儿的话不法的这个施工单位呢，他会给你就是讹诈敲诈你，是吧，一元米跟要80-100，是吧，都有可能，但是合约里边写的价格呢，搞不好就是30-40一元米，这会儿你要加一句，这合同有加一句，如果有增项单项报价遵照合同执行， 嗯， 这一句话很管用啊，如果我要变动了，那我就这样做，对吧，增减项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嗯， 所以刚才您提到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啊， 嗯， 然后再找一个专注的人啊， 嗯， 有了好公司，有了这个人，我觉得这个装修真的是完成了一半哈， 对， 实际上呢，这个靠谱的公司怎么找，一个是靠口碑，另外呢你也要去多去了解啊，在网上查一查呀， 嗯， 自己亲自去跑一跑，看看公司怎么样。 对， 那么人的话呢，要靠你自己去观察。 嗯， 刚才您提到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说装修，咱们首先要找这个人呢，他人要好， 嗯， 人品要好，这是第一位的， 嗯， 然后是他的活儿要好。 对， 啊， 认真对待。 对，你有的人说是好，这个几级工几级工人，这个活儿好怎么，但人不行，你真的没法跟他打交道， 嗯，没法沟通， 没法沟通， 对 啊，所以这两点特别的重要啊，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另外有些朋友，有一位叫丽丽的朋友问说，如何避免在装修当中的这种增项，陈先生来说说吧。 啊，这个施工增项是很多公司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件事情。增项呢，实际是从设计师量房开始，来观察现场是否从工艺上和这个材料上，或者说设计上需要做到报价里边。如果设计师一开始很负责任，想实打实告诉客户，您这个房子，比方说60平米，您轻工就得做50000，不应该是35000，那我一开始就把项目给列齐了。要找到一个很实在的设计师，就讲实话。啊，比就像刚徐总刚刚讲的，比较实诚的人，这事儿就办成一半了。 嗯。 第二，在客户在跟设计师签单之前，要跟设计师把话给说死了，就说我们虽然是加装，不是这个工程合同，但是我希望我的增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嗯， 比方说10%，这个就比较合理。然后恶意增项，我是可以拒付。 嗯，所以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增项，具体增多少，它的百分比应该在合同里面显示。您别到时候说，全都弄完了以后，合同都这个通过了以后，咱们开始施工了，然后突然的一项一项一项增项来了，这个作为消费者真的是招架 不住， 接受不了。 嗯， 当然，有时候是消费者业主自己想增项的。 嗯。 这个有的时候也 就是上午我讲了一个话题哈，上一个活动讲一个话题，什么叫增项 啊？ 就是业主提出要求。不算增项， 嗯， 因为他主观意识增， 哎， 这个施工单位由于他施工单位计算错误， 是书写过失或者有意的蜡像，它再增上去叫增像。 嗯， 这样给它定性。 嗯嗯，有些这个施工单位啊，它是那种诚心的啊、 嗯。 比如刚开始给你弄这个东西的话呢，可能业主一看，哎，这个价钱它合适， 嗯、 因为它没有那些项目啊，他、 嗯、 觉得合适、 嗯嗯。 然后一旦施工起来呢，说，哎呦，这个也不行，咱们也得弄。当时没有发现，咵增一下，哎，这个也不行，咱们也得加，一下夸夸夸超支了。 对， 跟他原来的那个价钱完全不一样了， 低开高走， 这属于恶意的增项。 嗯 嗯，所以刚才陈先生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合同给他弄具体弄细了、 嗯。 最后我们增项要说一个不能高于10%。 嗯 啊， 基本上啊有个大致规则哈，大致规则，这个这个设计师要求你过去签约。签约之前的这个报价单在手里， 嗯， 也跟报价单嘛， 嗯， 报价单在手里，一定要提前发给你。这报价单是公开的吗？尺寸我也知道、 嗯， 提前发给你以后呢，你拿这个单子，别第二天去签，第三天再去签。 嗯， 有一天的时间，我到我的新房里的或者二手房里，我看一下、 嗯， 这样行不行、 嗯？ 有多少个插座，多少个开关，在哪个位置，都应该很清晰哈。 嗯， 那么这块的话，你再增加的可能性就小。 对， 如果说拿出一份合同去报价，当时让你看，当时就签，这谁也没时间看。 嗯， 你也没有过那个耐心，那个环境下， 嗯、 你能耐下心来我看看这个1.1米还是1.8米，我根本就没法。 所以那个许大哥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有一个合同出来以后，您别急着，他会催你啊，怎么怎么着，别催啊、 嗯， 我回去先消化一下，认真看一下，我哪怕过一两天，我再去签也不晚。 对、 啊、 对 对, 对， 这个很多人买房子都有这样的经历。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不动产，但是到那儿的话，各种合同啊、哦，什么十几份儿，签哒哒哒，连看都不看，就签姓名啊，最后呢，根本就当然也没有时间看啊， 嗯、 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啊、 嗯。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关于装修呢，只能先说这些了啊。当然关于装修的问题，我们在其他的时间，比如周三。和周日呢会陆续跟大家来进行交流，特别的感谢呢热心许大哥和来自于北京茂和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陈宇茂啊。好的、 嗯、 那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 谢 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仙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徜徉四季书海，

百斤，粮油米面随意拖着走，非常牢固。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自带折叠板凳，买菜累了超市排队了，只要一拉就是一个凳子，坐在上面歇歇脚。就是这个车子毫不夸张的说成本很大，本来定制的套组十盒羊奶才有的赠送的，这次八盒就送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下单之后呢，羊奶是八盒，四个月的量加上升级版的小车子一起免费送到您家。五月初涨价文件已经下达，看看这都几号了。如果您是长期喝羊奶的要囤货，没有喝过瑞麟的更要囤货，确保是真羊奶、好羊奶、纯羊奶。既然涨价是势在必行，现在囤货那就是省钱。原价258元，现在定89，原价八盒要2064，现在订购是712，再送到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4007106108 4007106108。 老听众吴女士订购了四套，说信任瑞麟羊奶，涨价了也会继续喝，谢谢您啊。还有夏先生说真羊奶肯定是要涨价的，买给家人的当然要保质保量。还有刘阿姨一听到